任何攻击都是从站位开始，而站位又是通过选位和走位来实现。阻挠限制对方的走位，等于从根本上扰乱对方的攻势。这个道理很简单。问题已经被叶修分析清楚了，但是场上的莫凡显然还没有察觉到破解这种局面的要点。专注于拾荒的莫凡对他拾荒过程中所需要用到的意识和技术都磨练得相当了得，除此以外的部分就显得有些落后了。加入星星后也因为性格问题缺乏交流，全凭自学，现在虽已是注册的职业选手，技术也很有亮点，但是要说理论和知识，莫凡还是欠缺不少。再加上齐慕云的能力亮点是在选位这种最基本的地方，这是很容易被人忽视的，至今就还没有任何有关齐慕云的报道中提到的他这一亮点。叶修等人在有限的备战里也完全没有察觉到这一点，直至此时比赛现场才总算看出。好难打，无法摆脱，莫凡此时就是这种模糊的概念。为什么难打，为什么无法摆脱，他找不到，甚至没有去找的意识。他的意识很单纯，就是在一味地继续摆脱。毁人不倦不停地奔走，但零下九度却好像是他的卫星，始终追随在他的左右，用火力压制得他各种难受。 这个笨蛋， 陈国看得着急，莫凡现在的打法那就是在和齐慕云拼走位。叶修都敢放话说拼这个秦慕云就成无敌了，可知双方在这上的差距有多大，这样拼下去不会被秦慕云拿这么点生命给灭掉了吧。唐柔首局落败，对他个人而言极其失败，因为他的目标是要完成一挑三，但就擂台战来说，给对手留下1%生命的落败并不太难看。可现在星星第二场出战的选手竟然拿着11%没办法，这可就太难看了。 别急，这家伙没有你想的那么没脑子， 叶修望着比赛说。 怎么？ 他在憋技能了。 啊？这是想干嘛？ 陈国不猜，直接问。结果莫凡用行动给出了答案，强攻，正面强攻。设定来说也是比较擅长潜伏暗杀的忍者职业，此时也像个攻坚手似的强冲起来，烟玉替身术、影分身术、疾风手里剑，一个忍具，一个干扰技，一个干扰加移动技，一个飞行道具。毁人不倦看准时机，突然连续施展出了4个技能，零下九度的走位依然没有被限制或是干扰，莫凡根本就没有察觉到让他难受的根本在于零下九度的走位，出这三个技能的目的也完全不是为此。三个技能只为抢出一个空档。忍法、影舞，三个技能全是为了这个大招的铺垫。毁人不倦一下子扑到了零下九度的身边，零下九度在包围中周旋，精彩的选位走位在攻击时只是一个起点，但在防守时有时这就是全部。零下九度竟然从影武的包围攻攻击中钻了出来，但是他也付出了一定的代价，他的生命更低了。毁人不倦的攻势可没这么快就结束，攻击攻击攻击，继续不间断的攻击，双方的生命都在流逝。毁人不倦流逝的或许更快一点，但是零下九度的生命却更少。 哎，真是个笨办法， 叶修感慨着。 啊？ 陈国不解。 他在学小唐， 叶修说。陈国一怔，再一看恍然，齐慕云始终是那个齐慕云，但在和唐柔正面强攻的纠缠中，他虽获胜，却损失了接近90%的生命，由此可知唐柔的打法对他压力还是相当大的。莫凡看不出问题的关键，但他看了上一场比赛，知道这样的打法到底还是可以消耗到对方生命的，于是他憋好了技能，立时也开始强攻。虽然远不如唐柔那么猛烈，但零下九度现在的生命毕竟也没多少。 原来这是笨办法。陈果想着，又看了看一边的唐柔。叶修在分析莫凡该如何应对齐慕云这样的选手，又何尝不是说给唐柔听。最终莫凡拿下了胜利，但是毁人不倦的生命损失了将近一半，相对于零下九度11%的生命来说，这一场星星其实还是在输。霸图第二位选手白岩飞上阵，作为霸图选手没点霸气是不行的。白岩飞的元素法师真不应该叫罗塔，那完全就是一个炮塔。元素法师攻击距离不如枪炮师，但若论攻击范围，法术胜过了科技兵器。光暗火冰四系法术，罗塔这角色是专挑地图炮的学，冲到地图中间没见毁人不倦，转一圈的丢地图炮，将毁人不倦的身形活生生的炸了出来，再活生生的炸到死。罗塔的生命没有损失多少，星星却已经到了守关的包子。上场后包子的思路也显现了几下灵光，但终究还是没有完成一挑二的壮举。擂台战霸图夺回了2分。霸图粉丝们终于有个可以确实兴奋的地方了，有组织的呐喊顿时又一次将星星的主场攻陷。接下来将进行的又是最重头的团队赛，豪迈的打气声一直持续到了团队赛选手出场。星星、叶修、苏沐橙、方瑞、乔一帆、安文义、唐柔，这套班底似乎已经是星星团队赛的一线班底。目前进行到第四轮，星星团队赛还没有出现过这六人以后的选手。霸图张新杰、林静妍、张家乐、秦慕云、宋其英、白岩飞，没有韩文清。霸图团队赛阵容列出的时候，全场一片哗然，包括霸图的自家粉丝。团队赛里轮换个把人也是很常见的事，但是核心选手可很少能有这个待遇。核心之所以是核心，就是因为他在队中的作用无人替代，全队的战术都是围绕他在进行。但现在霸图团队赛的阵容竟然不派他们的10年队长韩文清出场。霸图在第三轮赛后接受采访时确实有过要进行一下轮换的说法，但是轮换竟然是从韩文清开始，这真是谁也没有想到的事。入替选手宋其英和韩文清同职业，单人赛虽然落败，但表现也算不错，是个值得让人期待的新秀。议论顿时就多了起来，霸图这是已经准备新老核心的交替了吗？连韩文清都已经开始要逐步淡出的话，那张家乐、林静妍呢？在全场一片窃窃私语声中，双方选手在场地正中碰面，握手致意。 老韩怎么不上啊？怕了吗？ 叶修笑道。轮换，张新杰简洁地回答，而他能说出的话那必然是准确的、真实的。 核心选手要轮换啊？ 叶修说出了关键的疑惑所在。轮换很正常，但轮换核心选手非到必须都不太正常。 管得着吗你？ 张家乐说道。张新杰于是也没有再说话，用沉默表示了认同张家乐的看法。既然对方管不着，所以他也就不给解释了。 行嘞，那就开打吧。 叶修也不废话，双方队员各归各位。最终经过一周强训的星星到底还是比不了霸图的老辣，加上霸图战术大师毫无失误的严谨战术布置，星星最终也没搞出什么意外。团队赛霸图战胜了星星，再夺5分。个人赛3分尽失后，擂台赛和团队赛却悉数拿下，最终7-3反胜了星星。霸图粉丝的兴奋则不必说了，吼啊叫的。星星这边呢，失望是在所难免的，但士气也不算太低落。毕竟比赛并没有出现什么难堪的场面，唯一会让人觉得尴尬的大概就是放言1-3的唐柔，最终第一战就落败。 但是唐柔现在在星星的粉丝堆里也有点不得人心，看到他栽跟头，不少人根本就没有什么不适的心情，因此会感到狼狈的人实在不算太多。赛后的记者招待会果然还是针对一条三的话题比较多，霸图方面的回答比较霸图风格，对于唐柔的豪言给予了肯定的态度，这个答案显然不是媒体想要的，目前的媒体少有还站在唐柔一边的，多收集点其他战队对唐柔的讥讽那才是好事。星星的招待会唐柔并没有出席，但这个问题到底还是逃不过的，但今天上台的几位记者们实在招架不来，尤其是那个魏琛，一个压根没在比赛里上过场的居然被派来参加记者招待会，坐在席上各种侃侃而谈，一条三的问题不知怎么被拐到昔日联盟了，神侃了十分钟，记者都听傻了。星星和霸图的比赛留下了一些精彩，但终于没有再出现新奇的爆点，反倒是霸图，一个新秀，一个未在团队赛里出战的核心队长，顿时成了人们争议的话题中心。同一轮里最受关注的蓝宇对轮回，这时也已经打出结果，客场挑战轮回的蓝宇最终也没能阻止本赛季轮回的强势，比分最终定格在了3-7，蓝宇在个人赛里拿下1分，擂台赛2分，连续两轮一主一客面对联盟两大豪强，轮回称得上是经过了真火检验，谁能阻止轮回豪迈的步伐顿成新一期的讨论话题。霸图败了，蓝宇败了，接下来呢，微草还是呼啸？